第74集，元旦一起跨年吧。龚应贤走后，任毅返回了自己宿舍，看着桌上还没来得及收拾的饭盒，沮丧地叹了口气。本来好好的一个晚上，哪怕只是在他宿舍里一起吃冷掉的盒饭，对他来说也跟约会一样美好，可惜全毁了。他倒是不怪齐潇，只是齐潇来的时候确实是一身酒臭，他还要去照顾，所以龚应贤才会那么生气吧。他一点都不想跟龚应贤闹别扭，他珍惜现在的朝夕相处和乐融融的时光，只是今晚龚应贤那么生气，不知道又要多久不理他了。任毅一头栽倒在床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心烦意乱，辗转难眠。他心想，如果龚应贤也像自己喜欢他那样喜欢自己，才会明白此时是一番怎样的心情。第二天醒来，任毅发现齐潇已经不见了。他早上6点起床，说明齐潇是半夜走的，手机上果然有一条4点多发的微信。 哥，我赶回剧组了，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任毅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齐潇，只好回道， 任何困难都会过去的，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 不一会儿，齐潇回了一个大笑的表情。任毅退出了这个聊天框，看着那个被自己置顶的龚应贤的名字，暗自叹了口气。上午的训练刚结束，高格带着老婆孩子来中队了，他今天出院，但他多请了几天假，打算好好陪陪家人。 你怎么一出院就往中队跑啊？ 哎，小孩非要看看消防车，这就当我们逛的第一个景点了。副队，我看你是为了蹭午饭，这时间点踩的。嘿嘿，这都被你小子发现了。 曲阳波从高格怀里接过他女儿。 青青，叔叔带你去看大大的消防车好不好？ 我能开大大的消防车吗？ 等你长大了就能开。 曲阳波带着高格的老婆孩子去车库参观了。 恢复怎么样？ 没事了，这不几天就出来了，不过还得回医院换药。哎，听说你也烫伤了。 我就脖子那一点儿，你好好放松放松。你开我车，带弟妹和侄女把周边都逛一逛。 不用，我租个车就行了。 别废话，吃完饭我去给你拿钥匙。 这时曲阳波突然从车库里返了回来，朝任毅招了招手。 怎么了？ 你今天下午去支队把你想考的资料全部拷贝一份，然后呢也顺便拷贝一些其他的，分散在各个年代各个类型的事故，理由是案例教学，我都安排好了，尽量别让太多人看到。 哎呦，波波你太棒了，谢谢啊。 老子上辈子肯定是欠了你的，这辈子伺候你来还债了。 可不是，你上辈子一定是抛弃我的负心汉。 快滚吧。 任毅吃完饭就赶去了支队，他原本还纠结了一下要不要去跟陈小飞报个到，结果陈小飞出去开会了，倒省了他一番解释。任毅在档案室里找到了他要的2份事故报告，这些报告在几年前都已经做了电子档案备份，但原始资料还是要留20年才会销毁。任毅看着文件上的自己，有部分来自他爸，因而格外眼熟。任毅把原始文件和电子档案对比了一下，发现照片的清晰度不是很理想，跟几年前拍摄时的光线、角度、相机像素有关，也跟拍摄人员的认真程度有关。毕竟要整理100万G的纸质资料，不可能每一张都精挑细选。这些资料本身就年代久远，若是翻拍的时候不注意，老照片会缺失很多细节。于是任毅用单反将所有图像资料都认真拍了一遍，将电子档案也一并拷走了。回到中队，任毅把资料都打了出来，他将厚厚的资料放在桌上，支着下巴想了半天，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龚应贤。 我从支队档案里拿到了当年事故的完整报告，是不是该夸夸我？ 然后仁义就盯着对话框，过了好几分钟，他看到对话框的门帘上显示正在输入，输入了半天，最后还是一句话都没发过来。仁义扑哧一笑，觉得龚应贤真的跟小孩子一样，虽然有时候很气人，可他就是没办法认真跟龚应贤生气，总是主动为其找起借口来。他又发过去一段话， 还生气呢？你小学生啊，这么小心眼儿。 几秒过后，龚应贤的电话打了过来，仁义一下也没耽搁的按下了通话键。 喂， 你说谁小学生？说谁小心眼儿？ 我行了吧？还生气吗？ 你那个演员朋友呢？ 半夜就走了。你早上吃什么了呀？中午吃什么了？ 早上吃了蛋包饭，中午吃了三明治。 龚应贤说完之后就开始懊恼，他为什么要回答这么弱智的问题啊？ 哇，听起来挺好吃的，真想跟你一起吃。唉，你的保温盒还在我这儿呢，下次我给你送过去，我们一起吃饭好吗？ 龚应贤的脸色瞬间缓和了，但他还是用勉为其难的口吻说道， 随便吧。 那这些资料很好，到时候把所有线索集合起来，重新做火灾调查。 另外，今天我们得到了一点红烟的线索。 哦，说来听听。 根据小谭这段时间在池田市的卧底工作，加上一些过去案件的线索，我们怀疑红烟可能跟五年前的一起焚尸案有关。 焚尸？ 对，五年前，一对早起散步的老夫妻，在桥洞下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经过尸检，认定尸体是40到45岁之间的男子，死因是钝物重击颅骨，死后被焚烧，身份现在都没有查出来，所以是一桩悬案。 小谭是怎么发现的？ 他在池田市上看到了这个案子的照片，警方不可能公布照片。池田市上的这几张，跟路人拍摄后流传到网上的版本也不一样，这说明，照片很有可能是凶手拍摄的。小谭顺着发帖人的 ID 继续调查，发现这个人在池田市上至少活跃了3年以上，他的英文语法有不少错误，而且是中国人常犯的错误。此外，当年发现尸体的位置符合我们根据犯罪地理学三元理论推断出的红烟的活动范围。 厉害啊，如果周川和陈佩能够透露更多关于红烟的线索，你们就有可能抓到他。 没错，但陈佩对红烟的认知确实有限，如果他知道更多，他早就谈条件了，反而是周川隐瞒了不少。周川有减刑的空间，所以他早晚会开口的。 现在这几个人都被抓了，我担心那个红雁听到风声会跑路。 我们也担心，现在这个案子是分局的头等要案之一，大家都在加班加点。 仁义想起龚应贤疲倦的眉眼，不免有些心疼。 你要注意休息，别把自己弄得太累了。 隔着电话，龚应贤也能听出仁义声音里的温柔和担忧，他顿觉一股暖流涌入心间，眉头都舒展开来。 你不要只是你会好好吃饭和睡觉吧。 龚应贤的嘴角噙着一抹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微笑。 会。 那你忙吧。啊，对了，元旦一起跨年怎么样？ 龚应贤沉默了一下，这沉默令仁义莫名的紧张了起来。随后，那清雅的声音响起：“ 好啊， 那就说定了啊，先挂了。” 挂了电话，仁义兴奋地朝着空气挥了两下拳头。也许元旦那天，他和龚应贤可以像一对普通情侣一般，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顺便逛一逛，来一次真正的约会。他不愿意把心思纠缠于龚应贤会不会喜欢他，或两人有没有可能，哪怕是以朋友的身份和龚应贤待在一起，多一时一分一秒， 都令他真心的欢喜。